恭读路加福音。耶稣训导门徒。第九章。耶稣召集了那十二人来，赐给他们制服一切魔鬼并治疗疾病的能力和权柄，派遣他们去宣讲天主的国，并治好病人，向他们说，你们在路上什么也不要带，也不要带棍杖，也不要带口袋，也不要带食物，也不要带银钱，也不要带两件礼衣。你们无论进了哪一家，就住在那里，直到从那里离去。人若不接待你们，你们要离开那城，拂去你们脚上的尘土，作为反对他们的证据。他们就出发，周游各乡村，宣传喜讯，到处治病。分封侯黑洛德听到发生的这一切事，犹豫不定，因为有些人说，若翰从死者中复活了。但另有些人说，是俄里亚出现了，还有些人说，是一位古先知复活了。黑洛德且说，若翰我已经斩首了，而这人到底是谁？关于他，我竟听到了这样的事，便想法看看他。宗徒们回来，把所行的一切报告给耶稣，他遂带着他们私自退往一座名叫贝特赛达的城去了。群众一知道，也跟随他去了，他就迎接他们，给他们讲论天主的国，并治好了那些急需治疗的人。天将要黑的时候，那十二人前来对他说，请遣散群众，叫他们往四周村庄田舍里去投宿寻食，因为我们这里是在荒野地方。耶稣却向他们说，你们给他们吃的吧。他们答说，我们不过只有五个饼和两条鱼，除非我们亲自去给这一切人购买食物。原来男人大约有五千，他却对自己的门徒说，叫他们分伙坐下，约五十人一伙。门徒就照样坐了，叫众人坐下。他遂拿起那五个饼和那两条鱼来，望着天祝福了，掰开递给门徒，叫他们摆在群众前。众人吃了，也都饱了，把他们所剩的碎块收集了十二筐。有一天，耶稣独自祈祷，门徒同他在一起，他问他们说，众人说我是谁？他们回答说，有人说是洗者若翰，有人却说是厄里亚，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位先知复活了。他问他们说，但你们说我是谁呢？伯多禄回答说，天主的受福者。但耶稣严厉嘱咐他们，不要把这事告诉人，说，人子必须受许多苦，被长老、司祭长和经师们弃绝，并且要被杀，但第三天必要复活。他又对众人说，谁若愿意跟随我，该弃绝自己，天天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。因为谁若愿意救自己的性命，必要丧失性命， 但谁若为我的缘故丧失自己的性命，这人必能救得性命。人纵然赚得了全世界，却丧失了自己或赔上自己，对他有什么益处呢？谁若以我和我的话为耻，将来人子在自己的光荣和父及众圣天使的光荣中将来时，也要以这人为耻。我确实告诉你们，站在这里的人中，就有几个在未尝到死位以前，必要看见天主的国。讲了这些道理以后，大约过了八天，耶稣带着伯多禄、若望和雅各伯上山去祈祷。正当他祈祷时，他的面容改变，他的衣服洁白发光。忽然有两个人，即梅瑟和阿里亚，同他谈话。他们出现在光耀中，谈论耶稣的去世，即他在耶路撒冷必要完成的事。伯多禄和同他在一起的都昏昏欲睡，他们一行就看见他的光耀和在他旁侍立的两个人。那两人正要离开时，伯多禄对耶稣说， 老师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让我们搭三个帐篷，一个为你，一个为梅瑟，一个为阿里亚。 他原来不知道说什么了，他说这话的时候，有一片云彩遮蔽了他们。他们进入云彩时，门徒们就害怕起来。云中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儿子，我所拣选的，你们要听从他。正有着声音时，只见耶稣独自一人。在那些日子，他们都守了秘密，把所见的事一点儿也没有告诉任何人。第二天，他们从山上下来，一大群人来迎接他。看，从群众中有一个人喊叫说， 师父，求你怜恤我的儿子，因为他是我的独子。魔鬼一抓住他，便使他突然狂叫，使他痉挛至于吐沫，叫他筋疲力尽了，还是不肯离开他。我求了你的门徒把魔鬼逐出，他们却不能。 耶稣回答说，哎，无心而败坏的世代，我同你们在一起，并容忍你们直到几时呢？领你的儿子到这里来吧。当他走过来时，魔鬼还把他摔倒，使他痉挛。耶稣以斥责邪魔，就治好了孩子，把他交给了他的父亲。众人都惊讶天主的伟大。当众人惊奇耶稣所做的一切时，他向自己的门徒说， 你们应谨记这些话，人子将要被交于人手中。 但他们不明了这话，这话为他们还是蒙蔽着，不叫他们了解。他们又怕问他这话的意思。他们心中起了一个思想，谁是他们中最大的？耶稣看透了他们的心思，就领来一个小孩子，叫他立在自己身边，对他们说， 谁若为了我的名字收留这个小孩子，就是收留我，谁若收留我，就是收留那派遣我来的，因为在你们众人中最小的，这人才是最大的。 若望说，老师，我们曾看见一个人因你的名字驱魔，就禁止了他，因为他不与我们同伙。 耶稣却向他说， 不要禁止，因为谁不反对你们，就是倾向你们。 赴圣城沿途施教，基督徒的精神。耶稣被接升天的日期就快要来到，他遂决意面朝耶路撒冷走去，便打发使者在他前面走。他们去了，进了撒玛利亚人的一个村庄，好为他准备住宿。人们却不收留他，因为他是面朝耶路撒冷去的。雅各伯及若望两个门徒见了，便说， 主，你愿意我们叫火自天降下焚毁他们吗？ 耶稣转过身来斥责了他们，他们遂又到别的村庄去了。他们正走的时候，在路上有一个人对耶稣说， 你不论往哪里去，我要跟随你。 耶稣给他说，狐狸有穴，天上的飞鸟有巢，但是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又对另一个人说， 你跟随我吧。 那人却说， 主，请许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。 耶稣给他说，任凭死人去埋葬自己的死人吧，至于你，你要去宣扬天主的国。 又有一个人说，主，我要跟随你，但是请许我先告别我的家人。 耶稣对他说， 手扶着犁而往后看的，不适于天主的国。